欢迎大家收听无忌限地带，我是节目主持人，其实今集都未必是我是节目主持人的，咁我讲咗先啦，我是 Amika， 咁我好开心。 欢迎你 Amika， 原来你 Amika， 系啊，咁我哋今集有再遇归来嘅两个好重量级嘅嘉宾，就是 Percy。同埋 ，Percy，Hello， 识个 Hello，Hello， 大家好，系 Hello，Hello， 跟住阿 Shana， 大家好， 系啊，大家好，系啦，今次我哋打破传统，用嗰啲 casual 啲嘅方法咧做个 intro 嘅，咁其实咧今日咧我哋所讲嘅题目咧就系、是、我有两个身体大师嘅同喺我隔篱啦，咁讲啦，大师大家大师唔怕认啦，咁就系今集嘅题目，其实就讲紧身体不说谎嘅，系讲紧会讲翻于。身体同我哋其实日常生活其实有一啲嘢会唔会我哋冇留意到呢，其实身体系咪每分每秒，当然啦，我哋呼吸紧都俾紧一啲讯息我哋嘅。咁所以我就透过 Percy 啦 ，Percy 都除咗系一个动物全心师之外咧，佢亦都系一个整全治疗师嚟嘅。咁佢当然其中一个佢嘅专长就会系颅底治疗啦、能量治疗啦。咁除此之外，佢都会举办唔定期嘅静心活动，去同大家分享翻呢个身心灵嘅佢嘅路程啦，同埋佢嘅觉察嘅。咁阿 Shana。都是一个整全疗愈师嚟嘅，咁佢要又都好有资历噶，做咗好长嘅时间。咁透过佢哋两位自身同客人大家交流啦、互动啊、学习嘅经验咧，所以就带出今次呢个题目身体不说谎。咁我首先好多谢 Percy 先啦，因为 Percy 佢就好支持我呢个节目啦，而且呢个题目咧亦都系佢去发出嚟嘅，即系佢去启发出嚟嘅。咁所以而我就一定唔扮专家啦，咁我梗系揾啲比我更加犀利嘅人去主讲今日呢集嘅题目啦。咁所以咧今集又容许我懒惰少少做翻呢个嘉宾啦。咁我就请我嘅客席主持咧 Percy 咧去帮我哋讲翻身体点样唔说谎啦。咁有请 Charles Percy， 唔该晒。 不如咧，我哋首先咧嚟一个咧觉察身体嘅练习先。咁我都请两位在座嘅女士啦，同埋喺听紧嘅听众咧一齐同我做呢一个练习嘅。咁首先咧就请大家咧坐喺一张椅度，咁咧就系、是、个脚板咧就系系摆喺个地下度啦。咁點解要咁講呢？好似有少少傻勁，唔係因為有啲人呢佢坐張椅呢就係兩腳係掉掉揈嘅。咁我其實就係希望佢隻腳係踩住喺地下嘅。咁匿埋眼啦。咁然後呢跟住呢就注意你嘅呼吸啦。注意你嘅一呼同埋一吸。留意一下嗰、那個空氣喺呼出嘅時候經過你嘅鼻腔經過你嘅鼻孔嘅時候嘅感覺啦。亦都注意翻咧，就系、是、当你吸入空气嘅时候咧，个空气嗰、那个温度系点啦，或者嗰啖气佢系多同少啦。咁嗰啲空气穿过你嘅鼻腔、你嘅鼻毛，去到你气管，咁去到你身体里边，系啦。咁咧，然后继续咁样呼吸咯。如果可以咧，尽量慢啲，一呼一吸。盡量放慢佢，咁我哋留意翻身體嘅一啲反應啦，譬如話空氣喺經過我哋嘅鼻腔去到你氣管嘅感覺啦，咁一出一入，究竟空氣係點嘅咧？冷暖，空氣嘅質素係點咧？留意翻咯喎，好啦。咁而家请两位嘅女士同埋听众咧，开始留意一下身体有边一个部位系特别紧嘅咧？咁可以迟啲先话俾我听噶吓。咁咧就留意一下边个部位特别紧啦，会唔会膊头特别紧咧？或者系个肚特别紧咧？又或者头皮特别紧咧？咁然后跟住亦都可以留意一下，有冇一啲部位好松嘅咧？可能系觉得只手掌好松、哦，或者面皮好松咁样，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跟住咧，亦都试下留意一下咧，身体左边嘅身体 同埋自己右边嘅身体咧，会唔会系有唔同嘅地方呢？左边同埋右边系咪都系一样咁平衡啊？一样咁松或者一样咁紧呢？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咧，上半身同下半身嘅身体有冇分别呢？亦都可以留意咧，就系前后啦，即系所谓背脊同埋胸呢两部分嘅身体有冇差别咧？咁慢慢慢慢咧，系去品尝下、品味下咧，对身体嘅一个觉察啦。咁我哋呢一个练习咧，就去到呢一度。为止，暂时停止先。大家其实都可以咧，系喺屋企自己继续做呢个练习，因为其实对大家觉察自己的身体咧好有用嘅。咁今集我哋嘅题目就系身体不说谎啦。咁其实身体就系我哋一个由胚胎开始到孕育喺妈妈肚里面孕育啦，到呱呱堕地，即系嚟到呢个世界咧最初嘅一个学习工具嚟嘅。咁实际上到而家我哋几廿岁咧。这个仍然一个是我们学习的工具来的。那为什么呢？其实他 BB 他出世之后，譬如他肚饿啊、肚饱啊、冻啊、热啊，其实都靠他的身体去感知的。咁譬如话啲衫仔会唔会卡住个身啊，或者会唔会啲衫仔好重，啲被太重啊，压到个胸啊，咁佢都系靠佢身体咧系去感知嘅。咁譬如佢有时开始识得望妈妈或者望照顾佢嘅人咧，只眼会跟住佢走啊，望住啊，诸如此类啊，或者佢可能需要人抱啊，食奶要人梳下背脊啊，咁样都系佢嘅身体去感觉嘅。咁到佢可以识得伸只手出去捉住啲嘢啦，咁啲人喺个 B B 床上面会有一啲物件啊，喐喐共啊，有声音啊，佢又会伸只手出去摸啲嘢啊，或者你有时冇试过玩一个 B B， 将只手指摆佢度，阿 Mika 冇试过同 B B 即系沟通咧。 我最中意玩 B B 啦， 你伸只手指俾佢，佢会点啊？ 伸只手指俾佢，咬我， 会咬你，或者佢会揸住你嘅手， 揸住我只手咯， 系啦 ，Sana 有咁嘅，揸到好实啊，咁样，即系佢都系用佢嘅身体啦，即系佢嘅肢体咧去感受呢个世界啦，啊望下人啦，咁迟啲又可能会认到人啊，咁样，系啦，咁其实呢个身体就系我哋去无论系即系感知世界啊，去表达我哋对于物质啊或者系情感需要嘅一个好重要嘅工具嚟嘅，譬如我哋点样理解自己啦，或者去理解人哋啦，或者睇下人际关系啊、情感嘅需要咧，都系靠呢个身体嘅。仲有呢个身体咧，就系分分秒秒同我哋一齐嘅。嗱，譬如可能今日落雨湿湿，可能起身唔想翻工嘅，咁但系冇法啦，咪要翻工。咁我心或者我脑或觉得要翻工，可能个身体都仲想黐张床，黐张床嘅， 起唔到身啦。 咁但系问题，因为佢同我哋冇法子啦，佢同我哋一齐，于是我哋去翻工，我哋逼佢同我哋一齐都要去翻工。所以其实身体真的我们开心不开心呢，我们都要成日都要捉住它，捉埋它一起去这里去那里去。其实呢，即作为我们一个身体的治疗师，其实我们呢看我们自己的身体或者看人的身体呢，都可以看到很多东西的。譬如可能看到它最简单的它的一些生活习惯，譬如那人它是成日都要做电脑嘅，咁可能要睇到佢个膊头好紧张啊，成日都做嘢啊咁样啦，膊头成日都缩起啊咁样啦，咁又或者可能会睇到佢一啲个性啊，做嘢嘅作风啊，或者系一啲即系同人际关系嘅模式啊，其实可以睇到好多嘢噶。咁我自己即系之前读完呢一个颅底治疗之后咧，我发觉我都有个职业病咧，就系、喺街度好中意留意人哋 嗰条颈， 佢颈系咁，或者睇到佢。点解佢嗰个盘骨歪咗嘅？佢行路咁嘅，或者佢好八字脚喎、哦？咁阿 Sana 可能都会有啲经历啦，即系好入字脚喎、哦。咁我试过有一个客人咧嚟睇我咧，佢就成日话佢嗰个个胸好痛啊，或者左边个膊头好似成日觉得好似歪歪地咁样啦，佢又唔知点解啦。咁佢嚟到佢瞓上张床，我发觉咦，原来佢系超级入字脚嘅。咁我你超级入字脚喎，佢话 吓咩叫入字脚啊？咁啊，即系佢两只脚嘅脚尖系向内收咁样。 嗯， 佢唔知咩叫入字脚，同埋佢自细到大冇人话过俾佢听。咁但系其实咧，我喺同佢做一个最初步嘅评断嘅时候咧，我发觉其实佢嗰个入字脚系令到佢嘅身体系有啲好多位系扭转咗嘅，咁所以其实影响到好多背痛啊，或者膊头痛呢样嘢啦。咁仲有佢自己成日做电脑啦，咁我觉得其实真系可以睇到好多嘢嘅。咁其实佢可能自己又唔知啦，又或者好多时佢自己想伪装啦，所谓我哋有时即系明明好虚怯嘅，要扮到自己好醒啊， 系咪保护机制咧？ 有啲保护机制咁 嘅， 系啦。咁但系问题个身体咧？好衰衰咁样就系泄漏咗我哋啲真相出嚟，所以我哋即系对应翻嚟今次嗰个主题就系身体不说谎啦。咁所以头先去翻嗰个练习啦，咁啊问翻两位啦，其实你头先做练习嘅时候咧，嗰、那个觉察身体练习咧，你觉得你哋身体嗰、那个边度松紧啊？ 紧左边背脊下腰嗰度紧咯。 嗯， 即系呢个正常点嚟嘅，成日我都会系紧嘅。咁咧就因为我盘骨比较紧嘛，好根据阿 Percy 嘅诊断，之前同我做过诊断，咁其实系个盘骨真系比较紧嘅。 嗯， 咁就所以左边膊头咧都会系紧咯。 嗯， 系啊。 咁阿 Sana 咧， 我咧就会系个小腹嗰度啦，即系啱啱个横膈膜以下嗰啲位置啦，喉咙呢啲位好紧咯。 嗯。系啦，咁其实譬如讲翻左同右咧，觉得左同右有冇唔同啊？大家觉得个身体嗰度 有，通常习惯性我左边会差啲嘅，即系膝头哥又会左边痛啲啊，或者左边身都会多啲唔舒服咯。比较上嚟， 我咧就会系右边嘅膊头同埋左边嘅脚。 系啦，咁我觉得我自己咧，头先都有做嘅，虽然我有即系一路即系带住大家去做，但我自己都 feel 到我右边嘅鸡翼骨嗰度啦，有个鸡翼骨啦系特别系紧嘅，咁我觉得其实都好嘅。咁譬如除咗左右之外咧，上下有冇分别啊？ 上 半部同下半部嘅身体 有啊，上面咪通常啲人我条颈痛咯，如果有时上嘅就会颈痛咯，咁下嘅就脚踭痛咯，或者膝头哥痛咯，即系都会噶，偶尔都会噶。颈啊，尤其做嘢辛苦嗰阵时，可能要睇好多文件，咪条颈就开始痛咯。 阿 Sana 咧，上下或者前后有冇啲咩特别嘅体会啊？ 我到上面咧就会相对下面咧，我就会紧啲嘅。下面咧相对上面就塞啲、 嗯。其实都系好得意嘅。其实我哋可能平时咁样行企坐卧咧，我哋都好似冇留意身体。但系头先嗰个练习其实就系大家都可以做嘅，就帮大家有一个静一静嘅时间去觉察翻身体啦，由呼吸嗰度做起啦，慢慢慢慢放慢嘅呼吸，然后开始留意翻身体嘅里边。咁可能睇翻，原来我哋有啲地方好痛，其实身体真系俾咗好多息怒我哋。而我哋可能一路都冇理佢啊，或者个头脑即系行先，即系谂咗好多嘢，都冇乜理身体就，做啦先啦咁样。咁所以我都觉得系几有趣啦。咁其实可以讲翻一啲身体佢基本嘅一啲特质嘅。咁其实譬如膊头啦，好多时都系我哋去孭一啲重担啊，做事嘅时候去一啲。責任啊啲嘢啦，或者肚，我哋即係有一個理解就係、是如果好多情緒咧收埋喺個肚裏邊嘅，咁我自己都試過我細個嗰陣時見工，咁好驚好驚，咁諗緊如果好驚好驚，係咪應該即係差唔多就嚟嗌到我嗰陣時，係咪應該心跳加速咧？我當然有心跳加速啦，但問題仲有一樣嘢好奇怪，我肚喺度痛喎、啊。 我成日都系咁。 系啦，我肚咧好似咧有啲嘢喺度压住我，死啦！点算咧？我咁样开始就好，嗰阵时开始好 puzzle 啦，真系好奇怪。我谂下，咦？如果我紧张，唔系应该好似心卜卜跳嘅咩？同我肚咩关系啊？我已经食咗早餐噶咯，咁但系原来喺嗰、那个即系喺个呢个身体，我哋一度嗰、那个作为一个治疗师咧，我哋发觉其实好多情绪真系收咗喺个肚度嘅，系我哋咧系始料不及嘅。咁其实今集我哋讲呢个即系身体不说谎，就想带出一样嘢咧，就系嗰样嘢就叫做肢体心灵啦。咁英文就叫做 body mind。咁西方普遍就觉得身体同心灵系分开嘅。咁咧就系个心灵可能喺个脑度啦，或者喺个所谓第三眼嗰度啦。咁但系其实中医同埋印度嘅医学就唔系咁睇嘅。咁中医佢就会知道，譬如情志系同嗰个五脏六腑有关系啊，咁样啦。咁即系其实我想讲嘅就系佢心灵唔单止喺个脑里边嘅，其实咧都可以喺个身 体里面的。咁而个身体里面有佢嘅智慧，有佢自己一个想法嘅。咁其实喺影响呢个肢体心灵有五个因素啦，譬如话系遗传啦、环境啦。咁有一个脊医嘅朋友就同我讲啦，佢喺加拿大嘅时候咧就冇乜 case 嘅，即系嗰啲腰酸背痛嘅 case 好少嘅。但系翻到嚟香港就发觉好多啊，做唔切。咁佢就觉得啊，可能因为加拿大地方好大，但系喺即系香港就好唔同啦。譬如话可能一开门就要跳上张床啦，咁或者平时我哋食饭啊、行路都要即系缩下、避下咁，因为好容易撞到人啊，咁觉得呢啲环境因素都影响到我哋嘅身体咧，系嗰啲病痛啊，或者个身体比较收埋啊样嘢啦。咁除此之外咧，就系营养啦。咁仲有一个就系我哋嘅体能活动啦，平时嘅姿势啊，做啲咩运动啊咁样啦。而样嘢，仲有一样嘢就系讲个情绪同埋心理，影响我哋个身体咧好紧要嘅。譬如我哋头先讲话，我哋紧张嘅时候会心跳加速啦，嬲嘅时候会抖大气啦，或者系紧张嘅时候会缩起个膊头啊咁。咁久而久之咧，啲肌肉就会好紧噶啦。我知阿莎娜咧，可能都会对即系身体，即系基本上一啲同嗰个情绪啊、心理嘅关系咧，都有一啲可以同大家分享嘅，系嘛？ 系啊，喺接触个身体嘅时候，其实身体系会有好多信息话俾我哋听嘅。咁或者好简单咁样作，即系譬如从一个角度去睇。中医会睇望闻问切咁样，咁其实望系第一件事，所以我哋好多时会即系个接触嗰个人嘅时候，我哋会即系先系留意一下佢个身体语言先。咁你已经即系睇到啊，当你习惯睇到一个对比，好似玩寻宝游戏咁睇到个分别喺边度嘅时咧，咁你就会即系开始慢慢有啲嘅概念，有边度失去平衡，因为结果就系最重要系点样去翻去个平衡，个身体就会开始改善咯。咁纯粹以呢、這个阴阳嗰个比例嗰、那个分别啦，咁阴和阳咧可以代表系男性女性嘅力量同埋男性嘅力量啦。咁、那个身体会有通常会有一啲嘅分别嘅，咁譬如头先Percy 提过，前面同后面会有唔同嘅，前面系相对后面，前面系对住面对大家俾大家睇嘅一个嘅 面纱， 一个面纱系啦，即系你俾相人喺接触人嘅时候，想人哋见到你嗰个样系点，但后面其实好多时会系一啲嘅你潜意识里面你唔想面对嘅嘢，或者你甚至唔为意嘅嘢就摆咗喺后面嘅。咁你左右两边都系有一个分别嘅，譬如左边好多时会系同一个我哋讲嘅女性嘅力量啦，咁因为左边你连系右边个脑系同你嗰个创造力有关噶嘛， 咁灵感系咪？ 系啊，系咁跟住咧就系啦，咁佢 就会右边咧， 右边咧就系同呢个男性嘅力量啦，咁就系同左边个脑有关啦，咁就系同一个分析思维有关。咁如果左边好多时系同一啲过去嘅经验有关嘅，右边就好多时系同一啲嚟紧面对紧嘅嘢有关。咁你上面下面都有分别噶喎。你上面嘅话，好多时就系、是、你好似又系表现出嚟，我好好俾人睇到个样系好 OK 嘅，但下面你有冇力咧？可唔可以令到你支持到你而家想表现嘅嘢咧？咁都会有时有个分别喺度。咁系啊，仲有你有时即系有啲人嗰、那个除你里面个身体里面同嗰个肢体又会有个分别嘅，即系有时有啲人有好多时会接触到有啲人个内嗰个身体好紧嘅，好热嘅，但系咧嗰个手脚系好冻嘅，佢好似系两个世界咁。 但系好多人都系咁， 系好多人都系咁。咁但系其实嗰、那个，因为你个身体系代表你个内在世界，你个手脚系代表你点样去同世界联系，会唔会喺呢两部分有啲嘢系唔可以沟通到咧咁？咁另外就系、是、譬如个头同埋个身又好大分别啦。咁有好多时个头就会系即系代表系一个你成日都系谂嘢嗰啲人咧，你个头嗰个 tension 就会大好多。但系如果你系成日都系挂住谂嘢而唔接触你个身体嗰时咧，你个身体同个头嗰个机理嘅分别系会大。 即系其实其实个有时就谂大咗啦，饮到头都大埋， 系啊，都系咁讲， 就系谂到个头都大埋，跟住就咁点咧？但系其实实行上，可能我哋可能谂好多宏图大计嘅， 但是实行上啊个執行力嗰度呢可能就会系有啲唔協調啦。会唔会就係咁样。 会啊，同埋另外一个我比较常见到嘅系即係好多时候你以为啊个头头脑型嘅人呢咁佢哋即係好似冇乜情绪咁其实我好多时候遇到嘅就系、是、其实好多时就是因为他们很多的敏感度很多情绪他们未可以处理到他们压抑了那部分那变了只是选择用个头脑型这个这样的方案呢就去、去处理生活上的东西那比较容易控制。 明白。嗯那这一节呢其实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转头回来再讲讲身体怎样不讲大话转头回来我们再谈讲。